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阵雨，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铁路部门国庆客运平稳有序，共发送旅客981.28万人次；北控今天出征新赛季 CBA 球队的目标是进入到季后赛；中国女足启动选聘主帅的工作。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在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8号起到10月8号，共计11天，北京局集团公司共发送旅客981.28万人次，其中9月30号、10月1号和10月2号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突破了100万人，超过预期。9月30号正值市郊铁路怀密线引入北京北站1周年，国庆假期期间的不少市民选择乘坐市郊铁路旅游，怀密线引入北京北站1年以来客流增长明显，在节假日基本上都是旅游客流，最高的单天客流量达到了6000多人次。市城管执法局介绍，在今年的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城管执法部门以核心区、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奥林匹克公园、故宫、颐和园等公园旅游景区、郊野公园河道湿地和国庆节的民族传统活动区域周边、繁华商业地区、主要交通枢纽等地区为保障的重点查处无照经营、店外经营、露天烧烤、非法小广告、夜间施工扰民以及施工扬尘等违法行为。1到7号共查处了各类环境秩序违法行为2236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环境秩序类的投诉9453件，同比去年下降了15.8%，全市环境秩序平稳良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 CBA。 随着孙悦的退役、李根的手术、王子睿的离队，本赛季北控引进和提拔了不少年轻球员，新赛季的北控也是更加的年轻化，这对于主教练马布里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详细情况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发回的报道。 新赛季北控男篮除了进入季后赛这个目标之外，还有就是让更多年轻球员得到成长，这也是俱乐部从长远发展考虑给教练组提出的新要求。在出征前的动员会上，北控主帅马布里就说到了球员张帆这几年的成长。他说，张帆作为一名年轻球员，这两个赛季的进步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他变得更加的自信。新赛季北控引进了孙思瑶，选秀球员李伟浩，又提拔了年轻的控卫廖三宁，主教练马布里也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尤其是廖三宁能否在自己的 CBA 首个赛季就挑起大梁，也是北控本赛季可以获得什么样成绩的关键。马布里说， We got young guys who have an idea how to play. 加入了很多新的球员吧，我们确实是一支全新的球队，他一直在讲在整个休赛期呢，球员练的也非常努力。廖三宁这块呢，他也在这个进全快速的去学习，包括学习如何去打赛季，他也在尽快的去成长。对，我们确实有很多内容，很多工作要去做。 对于马布里的期待，廖三宁也表现了极大的信心。 老马他还算比较信任我吧，这算是第一方面，就紧张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我一般都尽量告诉自己放轻松，然后就对没什么大不了，就年球员犯错误应该也是很正常的，然后包括教练组对我也很信任。 另外，李伟浩作为一名锋线球员，也是现在北控位置薄弱的一环，来到球队之后他也得到了前辈更多的帮助。 比如说余长栋啊、栋哥还有孙东元林哥平时都给我很多的教导，还有猴哥侯一凡，因为都是打锋线嘛，所以说对我的一些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随着李伟浩和孙思瑶这个赛季的加盟，让当年一同在清华附中打球的三个小伙子又凑在了一起。说起王少杰，李伟浩说， 对啊，王少杰其实还有孙思瑶他们两个嘛，都是我高中的比我大一些的师兄嘛，然后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王少杰也是经常跟我说大学，因为我们两个的经历非常相似，都是从大学里边可能也算就是比较出众的嘛，然后到了职业队之后也是要从最基层的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做起。 本赛季北控的年龄更加的合理，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实战的磨合，球队如何尽快在开赛之后进入节奏，也是马布里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来关注，今天北控男篮呢将会前往浙江诸暨开启2021-2022赛季的 CBA 联赛的新征程。那昨天俱乐部在训练基地召开了出征动员会，我们继续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和过往的出征仪式相比，昨天北控的动员会显得非常的务实低调。球队在上赛季遗憾地失去了季后赛的资格之后，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变。年轻球员的加入让全新的北控变得更有活力。当被问到新赛季目标的时候，北控俱乐部的副总经理黄蓉说，不是要争取季后赛的资格，而是要全力打进季后赛。 不是要争季后赛，我们还是要进入季后赛，这个目标我们还是很坚定的。同时我们给教练组也提了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说要给年轻人机会，因为我们的这个赛季确实年轻人很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经过一个赛季能够成长起来。 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北控全队已在备战期进行了刻苦的训练。如何能够在比赛中保持持续性是老马一直强调的。由于新赛季常规赛只有38轮，这就给各支球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旦出现持续的低迷，很可能早晚无缘季后赛。所以马布里也给球员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Every second counts. 马布里说，比赛的每一秒都很关键，我们的目标是每场比赛的每一节前五分钟都要打好，保持这样的持续性才有机会赢下比赛。目前北控的内援已经到位，但外援迟迟还没有消息。马布里表示，还在积极的运作当中，而对于小外援的选择，他也有着明确的条件。 I mean, we're right now, we're just waiting to see who, we think we can get. 现在的话，我们也在进探索更多这种可能，想想看我们现在尽快能签到谁，也在全力的去运作。至于后卫这块人选的话，我们更希望找一些球员，他们能够防守，然后能够去推进球，能让我们打得更快的这样一些球员来加入我们。 据黄蓉透露，北控的两位外援最晚在10月30号。也就是 CBA 第一阶段中期就会完全到位，而且是 CBA 的老熟人。 这个赛季呢，因为还是赛会制，所以调整的空间会非常小，所以我们选择的外援的范围呢，还是在我们说的叫视线范围以内，就是说曾经出现在过 CBA 赛场的，这样以稳为主。因为如果是我们选择一个新的外援，如果觉得不合适再需要调整，实际上这个受疫情影响，受赛会制影响，这个隔离的时间会非常长，会耽误整个这个球队的这个备战。 按照计划，北控全队今天将前往浙江诸暨，11号和13号，球队要先进行两场季前赛的争夺，对手分别是四川队和天津队。10月16号，北控将与山东队在常规赛的首轮进行交锋。 再来关注，中国足协昨天发布了通知，宣布启动中国女足主帅的选聘工作。根据记者的了解，前任主帅贾秀全和中国女足的合同已经到期，为在新的周期充分地做好女足国家队和各项国际赛事的备战参赛工作，中国足协启动了新一轮的选帅工作。根据中国足协关于中国女足国家队主教练选聘工作的通知，应聘者需有中国国籍，年龄要低于60岁，同时应聘者的执教履历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U19及以上国字号队伍的主教练、女超联赛球队主教练、中国足协顶级联赛主教练或助理教练。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8.2， 属于严重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